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万芳最红的音乐作品《新不了情》，出自于她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断线》当中。这首歌曲如今回头去想，我们听过无数的翻唱这些年，但是直到今天，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一直会把万芳的这一版本当成最好听也是最耐听的版本。1994年应该是万芳事业上的一个高峰年，正是这一年，这张专辑奠定了他自己悲情歌后的地位。这张断线可以说是集合了当年众多滚石唱片一线的制作人来操刀，所以回头去听这张专辑，你会发现质量很好，而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为万芳量身打造的音乐作品。我觉得那时的听众感觉要幸福很多，因为一张专辑有很多值得收藏很耐听的音乐作品，不像现在很多歌手一般都只发一两首，即便是一两首也未必好听。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继续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不应该的等待》。 告诉我一切。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节目算是偷了一个私心，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歌手万芳的音乐作品。我个人觉得万芳的身上有一股浓郁的文艺气息，这可能是因为她不单单是歌手的身份，她还是 DJ， 还是舞台剧演员。我为什么会说她身上有足足的文艺气息，是因为她的那些广播电台的节目，还有她的那一张左手专辑。先来听他的这张专辑的标题，应该算是一段简短的告白，告诉你他是个左撇子，然后再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最红的音乐作品《孩子气》。 我是万芳，我是一个左撇子，天生用左手的人。小时候我都用左手写字画图，可是呢，我被规定要用右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的用左手，因为它让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做一个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练习用回我的左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开始练习用另一个自己来面对你。 You're my childish king. Whiskey。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 孩子气收录在万芳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左手》里面。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开场就是他的口白，告诉你他是个左撇子。我想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那些不太熟悉万芳的朋友或许会因为这首歌曲对万芳原有的那种刻板印象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曾经在几年前问过身边的几个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他们推荐一首冷门但是很好听的歌，好几个朋友都跟我提到了这首歌曲。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告诉他们，哎，这首歌万芳的《孩子气》不是太冷门，是很流行的一首歌，好不好？然后那几个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一样的，说你是音乐 DJ， 你听的比较多，还有就是你个人比较喜欢万芳，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很红，不奇怪。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冷门的歌，好吧，我都无力吐槽，无力回击他们，只能任由他们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这首《孩子气》，我个人觉得万芳才是小清新的鼻祖。这首歌曲的编曲相当的舒服，而万芳唱这首歌的语气真的是有一种一歌一语的口气，听着总感觉好像这个歌手他在哄着你，甚至是在宠着你。而且这首歌的调调里面还掺杂着一些不可得的这种遗憾的滋味，有点像一些民谣创作型的女歌手，可是好像又觉得骨子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觉得很精彩，很舒服，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首歌。只要是提到孩子，或者说想要播一些轻松的旋律，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好了，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分享《左手》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另一个自己》。 聚光灯下没有躲藏的缝隙，自己是完全透明。Thank you. 下来看看事情，坐下来细细听，没有繁琐的事情，没有所有情绪，看见原来的自己，看见原来的心，看见重新回到我的自己。 情断肠。 蓝心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红豆液， 爱车就要加蓝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最低气温只有四度，早晨气温低，出行请您注意添衣保暖。白天依然是个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四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万芳，我们继续要听他的歌曲，是他的《割爱》。 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你为他深深吸引，我看在眼里，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我只是没说出来。 前面一直说万芳是我比较钟爱的一个女歌手，可是如果时常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会发现，好像我播她的音乐作品的机会并不多，好像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味道。其实这倒不算是自相矛盾，喜欢她就会有一种情结，或者说有一种私心在里面，因为喜欢她你就会觉得她的歌不太适合拿出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更适合一个人独自去享受，特别是在夜里。我觉得他的歌很像他这个人，好像是一杯茶，不流行，甚至看似平淡无味，但是却总能够在不经意间让你感受到独特的芬芳，让你回味良久，不忍放下。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是他1996年还在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专辑之一吧，所以这回算是忍不住拿出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封面说实话在刚刚当年一发行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泛黄的底色当中，一个结成十字的麻绳背后是万芳低垂的脸，哀伤但是又很勇敢，而一个男性的背影的点缀暗示着这种情感的产生是为了爱情，这也正贴合这张专辑的主题歌爱，而且也正如这张专辑的音乐，悲情伤感却豁达，一种痛的豁达。而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分，北京已经有初冬味道的时节来听这首歌，好像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心情。好，赶紧跳脱出来，不要太伤感，来听 Flyway。 转身之前，因为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直到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那就够了。 最后一杯咖啡温暖了手，芬芳了离别，你含泪的双眼深深动人，像一句诺言。云散开了阳光露脸，心满足了只遗憾不满愿。看片人来人往，缘起缘灭，不该怕改变，有人携风细雨，天涯海角终究能团圆。爱守好了有缘再见，风扬起了情放心 fly away。 想念了就从遥远城市寄张明信片，想要承受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团圆，爱说好了有约，再见风扬起了请放心 Fly away。 想念了就从遥远城市寄证明信片，伤心了打通电话我会给你抚慰，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想要承受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想念了就从遥远城市寄证明信片，伤心承受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想要承受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fly away，这应该算是万芳歌爱专辑当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也算是他的歌曲当中被人谈及到最多的一支歌吧。开头先是万芳的一段感人的独白，背后有极为嘈杂的市井的杂声，随着这段独白的结束，好像觉得自己的心也快是被这首歌俘获了，沉浸在这种伤感之中。我个人觉得万芳可能是做 DJ 的缘故，所以在他很多音乐作品当中都有他的口白，而且我总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魔力，似乎只要一开口就有故事，就可以把你的耳朵抓过去。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首歌曲当中穿插的口琴声，似乎有种洒脱的美，可以让每一颗受伤的心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坚强起来。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选择一个人生活》。 深夜微弱的星光，心没有方向，我不悲伤的流浪在名为孤独的街上，车窗外熟悉景象提醒我张望曾经的温暖，停格在原来的地方。我想我们都很傻，傻到不埋怨，面对成人的世界沉默了必要的告别，即使不再分享明天，温柔的昨天还是能抚慰受伤时孤立的感觉。 我不后悔爱过你的 有飞舞，爱不是错误，宁愿我们把美丽的过去呵护。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万芳为数不多的比较欢快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季》。 春天是什么样子？是缤纷多彩希望的眼睛。看我们的脸上，嘴角有轻微的牵动。夏天是什么样子？是炙热燃烧红色的眼睛。看时间。 苏演唱的《四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支音乐作品。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觉得有一种想要跳舞的感觉，而且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身边一个朋友跟我说过的一段话。他当时说的意思是，人生于世总会经历一些悲喜，走过四季，而万芳的这首《四季》绝对是最佳的陪伴。我觉得万芳的每一张专辑当中，你似乎都可以找到类似于《四季》这样的音乐作品，轻松跳跃，清新自然。而这样的欢快的歌曲在万芳的专辑当中一出现就显得十分显眼。我觉得这首歌当中打击乐的全面使用是最大的特色，如此的四季让人不着迷也难。如果你想放松心情，特别是在秋季马上就要转入冬季的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容易伤感的一个节气，你听这首《四季》应该是可以找到一点点放松的感觉。好，想在这时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后期万芳的不那么伤感的一支歌，叫做《我们不要伤心了》。 脆弱守护不了明天，在歇息的夜里，那些痛啊那些不舍与坚决，那曾经建立也一度坠落的誓言，在我们的心上系了一个死结。当爱情离开冬天来临之前，我们不要伤守护彼此，不会提前离心。 刚所演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是万芳后期的音乐作品，2010年他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万芳后期的作品可以说是越来越脱俗清新了，而这张专辑很多歌曲尽管不如以前成名苦情歌来的那么高的一个传唱度，但是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是一种真实的感动。如果你觉得生活浮躁，我建议你可以去听听这样的声音，你可以沉下来，然后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感受这样的声音，有故事也有轻松的味道。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他后期的另外一首可以让你嘴角上扬的音乐作品，叫做看见快乐对我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时间和